北京时间22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，活力调频 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。 晚上10点，天津摩天轮亮起，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。 夜晚的心情，夜晚的歌，夜晚的歌，夜晚的，夜晚的你们，夜晚的我。10点大陆机，等你来找我，等你来找我，来找我，等你来找我，等你来找我。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，是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，不是疏忽错过，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。夜色正阑珊，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？时间就在今天晚上将要结束。为什么今天是周末呀？周末的时候，大家可以有自己足够的时间，可以聚会，可以独处，可以跟朋友相聚，跟爱人相拥。但是我也非常的感谢，在这个时间段22:02:26中，你走进你认识的十点大陆机，以及来看周准为你带来的十点大陆机。晚上好，向所有正在跟我打招呼的亲爱的你们说声晚上好，周末愉快哦。 Rainbow 晚上好，和豆豆晚上好，还有哪位君子晚上好。Rainbow 王者风范，你竟然知道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是大陆机的名字，谢谢你啊。好奇关注了我，好奇为什么打了两个点儿，你是好奇宝宝吗？反正是今天是周末啊，我们在一起，没错，我们在十点大陆机相遇。只要你手上有智能手机，可以上网，可以有 WiFi 4G 信号，就可以看到我。下载花椒 APP， 搜索十点大陆，点关注。每周一到周五，我都会在这个屏幕当中跟你相见。嗨，你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“关爱青年计划”，就可以看到我。点击直播间，找到十点大陆机就 OK 了。周末呢很开心啊，每当我在进直播间之前，周末的时候我都会去看看我的朋友圈，大家都在干什么。哎呀，天南地北，有在路上旅行的，有晒美食的，有卖鞋卖衣服的，还有发美文的，还有推荐产品的，还有心里不舒服的，还有孤独的人。每个城市在它夜晚降临或者灯火阑珊拉开它的序幕之后呢，就会有很多寂寞和孤独的人，因为他们找不到朋友，需要倾诉。我希望你真的打开你的手机的通讯录，好久没打了吧，不知道打给谁，打开朋友圈你不知道发给谁，只是无谓的点个赞，打个评论，那没有意义。来跟我聊聊，也许我们能聊出些什么来。在路上2016报道，收到 carpet 里边请。你在哪里呢？在路上2016，未知星球。但你的头像是在潜水吗？是的，潜水达人，不错。你们都怎么样？周末有什么安排？ 咱们听歌，然后聊一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。这个话题那个意思呢，不是开心啊，是有意义啊。其实我都没有想过这个话题，就是比如这个事情到我身上，我该怎么去面对呢？我也不是很拿得准。我们就一起聊聊看。如果多年之后，我只是假设，如果 if 如果多年之后你见到你的前任，想到前任，大家会啊，前任啊，很紧张啊，我也会紧张啊。你会怎么办？你会说什么？你有什么样的感受？这种见到前任分两种情况，一种是无意当中碰到了，第二种有意的见面，说哦见到了，这分两种情况，你都可以跟我聊聊。东子你来了，你不是很经常来啊？郭老东子，欢迎里边请。就是遇到了，你先想想看。其实我们老说现在我们的生活经验变得丰富了，互联网那么发达，每天可以从上面得到许多的一些应变的信息，让我们变得足够伶牙俐齿啊。但是真的在遇到前任那个跟你关系很深的另外一半的时候，总会有一点点紧张。如果你现在告诉我不会，我一点不紧张，切，我不相信，对吧？那就慢慢聊。在路上2016你还好吗？我很好啊，你还好吗？第一首歌我很少放他的歌，也是有听友想听这首歌曲，我今天又拿来给大家放一放。第三首歌，对对，就这首歌，对对，没错，是的，这是应该是一首电影的主题曲啊。我们呢，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打拼忙碌，辛辛苦苦，像追时间的人一样赛跑，和时间赛跑，我们为了什么？我们就是为了让自己体面一点。那天跟朋友说，你是一个爱虚荣的人吗？然后我想了大概有5秒钟，我说我是。很简单，如果你到了一些很大的城市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北上广深，中国的城市，香港、台湾啊，都是我们中国的，就是在这个地方打拼的不是这个地方的人，都有多多少有点虚荣心吧。我要留下来，我要证明我的价值，而且让大家觉得我过得很好，所以我们都想过得体面，甚至就是见到你的前任，你也想让他感觉你过得很体面，我活得很好，没有你我 OK。 但事实是这样吗？分情况啊，人都不会在所有的境遇当中都是完美的，情感完美，事业完美，身体完美，精神完美，样貌完美，身体完美 No， 人无完人呢，我们都有缺点，都有不足， So 体面就成了一首歌。体面，做一个体面的人， To be a better man 不容易啊，吃点打卤鸡生而不同，听听看。 别堆砌怀念，让剧情变得狗血，深爱了多年，又何必毁了今天，都已成年，不拖不欠，浪费时间是我情愿，像谢幕的 谁都不要说抱歉，何来亏欠？ 却换了人眼，我哭到哽咽，心再痛就当破茧，来不及再轰轰烈烈，就保留告别的尊严，我爱你不后悔，也尊重故事结尾，分手应该体面，谁都遇见。 24岁，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，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。26岁，我骑着单车带着他，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。28岁，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。30岁，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，我们是同一类人。每天晚上在直播间相遇是一件神奇的事情，我会看到很多朋友会把我当成自己人，聊聊他们最近的生活，感情上的、生活上的、身体上的、工作上的、学习上的，一切的，把这里当家一样。小乔你怎么了？你为什么流眼泪？是因为最近的一些情绪不对不到位，还是有些歌曲啊触动你的心弦啊？你可以具体讲一讲。关于真的是无意或有意遇到了自己的前任这件事情呢，还真的是可以聊很久的啊。反正每个人的表现不一样，君子说的也很有道理，说这个得分情况，单身的还是各自有了家庭的，结果是不一样的。那我想问问君子，如果单身的话，你俩都是单身，你会怎么样？如果你各自都有了家庭，会是怎么样的？你具体说说你的感受啊。然后豆豆说第二段感情他自己觉得分手比第一段要好。分手和好这两个词连在一起好像不是很好理解，也许是不是第一段分手分得比较难，第二段分手比较利索，还是第一段分手你会觉得记忆很深，第二段分手就没有那么多可以值得回味的部分。都可以具体说说。在路上2016你应该是第一次来我节目的朋友，你是一级的用户，但是你好像跟我很熟的样子。Say hello to you 啊，他说多年后再次见面会说，多年不见你还好吗？你还记得那时的我们吗？曾经的我们。我觉得你这个回答应该是，我觉得应该是那种内心很替别人着想的一类人吧。有些朋友根本就很多很多的一些预设，说见如果无意中碰到，能躲就躲，一句话不说。有类似这种情节的朋友有两种情况，第一种是真的被伤害过，第二种是懒得见他，这个人这人没什么意义，人渣一个，不要见他，对吧？还有的朋友呢真的是会很紧张，无意中见到之后呢会说，你就想吧，那些客套的话，你还好吗？就怎么样，对对对，会假装寒暄然后赶紧走掉。既然分开无意中遇到啊，两个人因为什么分开也很重要。 是因为一个大的原则上的问题分开，那就永远不会再复合。每个人心都是肉长，都是情感的动物，也都会尊重爱情，尊重自己。那如果是因为一些些的误会，因为一些客观的原因分开之后再见到，会有一些彼此体恤的空间，关怀的空间。就比如说比如说我见到我的前任，那我以前是一个190斤的大胖子 fat man， 然后忽然看到现在我比之前要瘦很多的话，那个女生也许我们之间分开是因为呢工作，是因为自己的理想 and so on 的原因离开之后，还真的碰到了她会，我有如果说我看到她，她变得又瘦又需要人保护，我就会觉得很愧疚，真的那份愧疚油然而生，因为她是我曾经很重要的那个人，我真的会想很多，想要去知道她经历的什么。当然这是我一个人的预设，一个人的情况，每一个人有很多不同的反应，根据人的教育，人的内心的这样一个心境都有极大的关系，你现在生活的状况。其实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的朋友在自己的留言，温暖说看到前任一瞬间呢，就像走了很远的路终于到家了，但歇歇还是要往前走，对吧？往前走这三个字适合任何场景任何事情，最怕的是彼此已经没有走下去的勇气和动力。分开就是分开，前任就是前任。我不想在遇到前任的时候你会想起很多你跟他甜蜜的瞬间，不可能，没有一个人在遇到前任的时候会想起那么多甜蜜的瞬间，没有，只是有点紧张之后才是哎呦我该怎么办，怎么化尴尬为这个不尴尬等等这些情况呢。知乎上有很多很多的留言，我觉得知乎是个很神奇的地方，会汇聚很多人精彩的关于人生的一些分享，然后会有不同的经验分享给大家。来看看知乎上大家是怎么说关于情感的这个部分哈。话题就是多年后再见到你的前任有什么感受啊？这个叫做这个朋友是很有意思，他应该是很乐观的人吧。我应该是这样的，就是他写了一个我一个他，就是两个人对话，那个我和他那个对话的名字我就不说了，就开始说了，好久不，对不起请让让，这是一种情况，对不起请让让也很酷，对不对？你也不知道该讲什么。这位朋友说你们能够见到挺好的，可是有一种前任此生已经无任何机会再相见，分手一别就是一辈子，这是一种什么情况？你们能理解他的情感表达吗？就是有一种前任此生已经无任何机会再相见，分手一别就是一辈子，也许出现了生命的裂痕，是吧？这位朋友他说看见他的一瞬间就像走了很远的路终于到家了，但歇歇之后还要继续前行，这跟温暖留言是一样的，还挺像的。这位朋友叫做腰细腿子长，他说我看了一眼他，蛮好的，不错，又看了一眼自己，也不差，没给他当年的眼光丢人。你看这就是生活乐观的朋友，看看他现在的样子，他很漂亮，跟你以前没有什么大的变化，而且更好了，再看看自己也很体面，过得也不错，两个人彼此当年的眼光都还不错。今天是周末，我们聊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，这个意思不是搞笑，而是我们生命当中会经常遇到的。如果真的遇到今天晚上聊的这些经验，也许你可以想一想看，想想如果有意的无意在生命当中的一天遇到你的前任了，你就碰上他了，在咖啡馆，在街上，在任何一个场所你碰见他了，你是什么感受呢？你有准备说什么跟他吗？如果你有的话，接下来这首歌曲比较悲啊，我觉得薛之谦呢在综艺节目当中是一个特别能健谈的人，写笑话段子，但是在歌里是悲伤的人，极典型的两双重性格的歌手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的啊。 宽厚无感，若是真的，敢问作者何来罪恶？全人离散，有多为难？若美丽的故事来得太晚， 这颗不堪牵的心。我躲进挑剔的人群，夜一深就找那颗星星。 在梦里你好像瘦了，头发也长了，背影陌生的让我觉得见到你好像是上个世纪的事儿。然后你就张开嘴叫我的名字，我就想笑，就好像自己刚放学在门口等你只有五分钟而已。 人们把晚来的爱都锁在密码里，自身长远的演说撇清所有关系。我听见了你的声音，也藏着颗不堪见的心。 歌里呢，很多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说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。我见过你最多的地方在分开之后就是我的梦里。在梦里你曾经见过这个人吗？你曾经真的对他说了你心里想说的话吗？在现实生活当中不能跟他说的每一句话，表达的每一个情意，在梦里你有勇气表达吗？或许你跟梦里还是一样的脆弱，没有安全感。戴上耳机，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，看看身边的人，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，就夹带着多少哀伤。我还是从前的我，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，让人落寞。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，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。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，都会不请自来。我们都没怎么变，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。 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，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。 十点打卢机 To be a better man。夜夜夜夜的相见，我们希望我们都变成更好的人。变成更好的人不简单，但是你如果真的用心去做了，也许没有变成你想要那种极致表达情感、极致享受生活品味的人，但至少你，我们一起成长，我们都变成了不错的家伙就好。刚刚一位朋友叫君子，他说薛之谦的生活也很 也很丰富多彩。嗯，他说把人生演绎的还是很精彩的，虽然也有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过去，谁没有过去？没有过去的人，那是不是很无聊呢？是不是？刚刚我的个人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里有朋友说没有前任，嗯，也许你还年轻，那你就听听看这些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的经历啊，可以帮到你。大颖是我的听友，老听友了。大颖很有意思，说别让我看见他最好，免得我搂不住火伤着他，挺有意思。也许是因为受过伤害，内心的伤痛呢需要长时间的愈合，都希望过去都过去，然后开始新的生活，忘记那个人渣就好。今天晚上来聊遇到前任有意无意的都行哈，你什么反应？你是呆了、痴了、傻了、挪了，还是特潇洒跟他谈笑风生？东子那天打开他的，看见他戴着熟悉的项链和手表拍了一段很伤感的视频，他说他爱那个人，那个人不爱他了，其实那个人还爱着他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。东子，你这句话呢我不是特别清晰，你是不是截取了一个段落？因为我也曾经有个朋友跟我说了一件他的真事儿，这事儿我听了还觉得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。有一天他在西单逛街自己溜达，走到中友的时候呢，中友是不是有一星巴克？对对对，星巴克。他说他刚从星巴克的门出来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特别熟悉的背影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裤子和那身衣服是他买给他的，他特别尴尬，然后刚要走那个人就转身了，他们两个就砰就碰到了。那我哥们儿忽然觉得都分开那么长时间还穿着我给他买的衣服，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办。那哥们儿是北京人，北京的，特别土生土长的北京人，特别好面的那种的，就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然后忽然觉得这是一种该怎么去勾连当时的情绪和情景呢？于是他就想赶紧闪，但是那个女生却给他焕然一新的感觉。永远记得那一天是在一个2007年秋天的一个下午，本来是一种特别闲散的心情到达中友去看 Starbucks 去喝杯咖啡，但是他却遇到了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人。他就问我，准则我当时我真的想撒腿我就跑，但是我没有，我就跟他特别客套的寒暄了几句，然后人家也特别的客套。事后我就想，他是不是已经压根忘了这身衣服是我给他买的？也许吧。我们有时候在爱情当中经常会庸人自扰，对不对？想特多，但是说人还就是自己。所以呢，你们要对自己好一点。在爱情感情生活当中翅膀硬了，至少比翅膀折了好，对不对？来，哦，老东子说的是他，说的是我的前任。那我了解了。其实有些人呢，永远当不了陌生人，而有些爱情和灵魂里的伴侣，已经陌生到尘埃里了。我觉得这首歌特别动听，也特别感伤。他真的有那么陌生吗？连他脸上的痣的位置你都记得清清楚楚。 一朵云浪在多少思念的寄托，在忽然相遇解脱。当我们擦身而过那短短一秒钟，都明白什么都变了。 时候在对方的眼神里看了一种绝望，没有任何的希望也是一件好事，至少各不相干，永远平行。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，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，不是疏忽错过，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。夜色正阑珊，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？ 我是摄影师汤辉，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。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，人生玩家大龙宽，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。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，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子琪，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，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。 周五晚上好，我是十点大陆机的主持人周准，十点大陆机特别 Benjamin。 刚刚看到了一位听友，他说初分手的时候不愿搭车，后来会开车了，拒绝驶入广顺北大街，拒绝听鬼迷心窍，直到有一天打网约车遇到了司机，就是他，假装没有听出他的声音，坐在后座帮闺女整理衣服，陪闺女看窗外，终于下了车，幸庆他也没有说出那句好久不见。都过去了啊，君子还跟二宝师互动呢，他说都是孩儿他娘了，只是想起来还是曾经的刻骨铭心。人生都有非常多的精彩和超级低落的感情经历，才催促着我们去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人走完一生。你看这位朋友，他说我有一种天赋，如果我看到一个我不想看到的人，我可以非常平静地从他前面走过去，他的形象此刻在我的脑海当中会自动成为陌生人不认识的标签，而后连一点记忆都不会留下。这个技能不错，得好好修为。就是自动屏蔽。但是这位朋友留言却让人印象深刻，他叫深海，他说多年后再见到前任是什么感受，我想打他一巴掌，但是我却给了他深深的拥抱，然后泪流满面。这首歌我曾经在 KTV 自己唱过无数遍，在录音棚也唱过，想哭，有时候真特想哭。 分开很多年，满以为没有包袱，我还打算回顾我们为何结束，还想问你是不是一个人住，当你的笑容给我礼貌的招呼，当我想诉说这些年来的感触，你却点了满桌我最爱的食物，介绍我看一本天文学的书，我想哭不敢哭，难道这种相处不像我们梦寐以求的幸福，走下去这一步是宽容还是痛苦，我想哭怎么哭，完成爱情旅途，谈天说地是最理想的出路，谈音乐谈事实不说爱，若无其事原来是最狠的报复。 乐多于苦。你说水星它没有卫星，好孤独。我才明白时间叫分手还残酷。老朋友了，再没资格不满足。我想哭不敢哭，难道这种相处不像我们梦寐以求的幸福？走下去这一步是宽容还是痛苦？我想哭怎么哭，完成爱情旅途，谈天说地是最理想的出路，谈音乐谈事实不说爱，若无其事原来是最狠的报复。我想哭不敢哭，难道这种相处不像我们梦寐以求的幸福？走下去这一步是宽容还是痛苦？我想哭怎么哭，完成爱情旅途，谈天说地是最理想的出路，谈音乐谈事实不说爱，若无其事原来是最狠的报复，若无其事原来是最狠的报复。 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。十点大陆机，点一首歌。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，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。 十点大陆机，生而不同。十点大陆机，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。君子说呀，强大了自己，一切皆是浮云，看清了也就看清了。第一个清是清楚的清，第二个清是轻重的轻，这是人生的感悟，不得不总结的人生经验。但是所有这些总结人生经验的智者、哲学家、文学家、艺术家，都在青春时期大把大把的经历受伤，伤害别人，最终走到了一个平淡生活的路径当中。欢迎你来到十点大陆机，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.2。 如果你通过花椒看到这个节目，你不要觉得很紧张，也不要很吃惊。当然跟很多的这个直播间不太一样啊，我的发型也没有打理，但是我却是很真诚的一个节目主持人。真诚的什么样呢？你多来看看就好。今天我们聊碰到前任了，你什么反应，什么感受？一万个人有一万个感受。这位朋友说，21岁那年啊，同学会前夕，21岁那年，哎呀，过去很久了啊，我一夜没睡，我计划了10000种开场白，准备好明天以完美的姿态出现在他面前，却在见面的一瞬间发现，对面有的人你一辈子都准备不好，你在他面前永远像15岁那年他第一次伸手揉乱你的刘海是一样的手足无措，你永远不能优雅高傲地踩着细高跟对他说一句好久不见。郭老东子说，真诚的发型是不是很真诚？哎，特别真诚的发型。这种发型还有那么多人喜欢节目，看来还真的是喜欢这节目。辜负过别人也被别人辜负，是的，我们都这样循环过，我们称作死循环过啊，才知道人生本无常，对，来去无牵挂。如果活得那么的通透，我们就了无牵挂了，就剩下月色撩人了，身边是爱谁谁无所谓都行，只要我开心就好。但是我们人生都会有很多的经历，特别是感情方面，每个人 都不是智者，感情里无智者，都傻了吧唧犯过错，都一厢情愿飞蛾扑火，都想去用最大的热情去感化一个人，挽回一个人。 No， 这都是爱情当中不是全面的一个概括。爱情啊，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，能让人充满无穷的力量，能把人一瞬间啪打倒，但是你需要自我修复，这个过程特别重要。这个时候就看每个人的这样一个造化和精神境界了，是吧？啊，利诺说，前任是比陌生人值得信任的朋友。哦，有道理，你们还真的是在一起过，彼此照顾过，这倒是提了一个好的建议。如果真的是遇到一个问题，你实在找不到朋友，你可以打电话给他，可是有些人连电话都没有的，删除所有的联络方式。还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，如果一个人想要离开你，永远都找不到的，你永远都找不到的。 Refuse 怎么翻译？拒绝。Refuse， 有时候我们自己拒绝自己，不是别人拒绝自己，拒绝你，对不对？ 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，走过的路，爱过的人。十点大陆机，北京粤语录。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，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，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。 在恋爱里没有特别智慧的人，但我们能变得更加的不犯傻，对不对？ To be a better man， 在love， 在爱里也是可以变化的。落花似叶，他说，过了许多年后遇见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突然收缩了一下，好像什么东西不见了，尴尬的笑了笑，走过去了，然后会想起，他已经不是他了。一般情况下我见到一定会躲开，这代表了生活当中很大一部分人，对吧？这个朋友还写了挺多的话。走着突然我怔住了，五年了，我又看到那张熟悉再熟悉不过的面庞，刚想把脸上的口罩摘了，犹豫一下又戴了回去。还是不要让他看到我憔悴的脸。写这个话的是女生，寒暄两句便各自上路了。男他可能不会知道，口罩之下我笑了又笑。一路上我都在想，今天的自己是不是不够漂亮啊？真的太久了，可能早就忘了那时候我们为什么老吵架。但是我忘不了你对我那么好，忘不了我们一起经历的那么多好的事情。我也始终记得那天阳光很好，你的校服有洗衣香波的味道，脸上的笑容真好看，够我回忆一辈子。后来我知道你有了更好的他，我们早就不在彼此的世界里，所以很多话我都没法跟你讲，只能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来安慰我自己。亲爱的你，你是暖阳大海，你是那些年月中最烈的酒，我是真的认真的醉过。到今天了，我不再有当年的勇气了，我连一句好久不见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。虽然没有写太多，但回忆太多了，红了眼睛。我也始终说不出那句祝你们幸福，那就祝你幸福吧，好姑娘，用情很深的姑娘。在这个城市里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多少用情很深的姑娘啊？我永远都忘不了那双眼睛，那是多么清澈的一双眼睛。在那个时候，清澈的也只能容得下我一个人，我一个人，只有我一个人。 揽进我心，一天地的烙印，凝聚了当天的光阴，缠绕生根。那道眼神无端写了真，窥看着夜里人，怎么可脱身？来自你心一点泪一滴吻，沉淀了你我过去那质感，如此逼真。趁夜静留，无需开一串灯，都发现够灰尘。当天的气氛如此接近，但我想哭，怎么你永远在笑？ 就此旧事没法改变，就算想哭难避开当天欢笑，夜耗尽了白昼也不掂，无论是多么亦如是，仍然令我的心在做木痴。来自你心一点泪一滴吻，沉淀了你我过去那足感，如此逼真，趁夜静临，无需开一盏灯，都发现旧灰尘，当天的气氛如此贴近、啊、但我想哭，怎么你永远在笑，就此旧照没法改变，就算想哭难避开当天欢笑，夜耗尽了白昼也不掂，无论是多么的渺小，仍然令我的心在做木制，但我想哭想哭，逃避你当天欢笑，夜耗尽了白昼也不掂，无论是高低深浅，仍浮现你不改那浅。 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，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，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。时间还有2分56秒，用君子今天晚上的留言收场。他说有时候我们给自己设的防线太多了，把自己包裹得太过于严实，打不开自己，适当放开，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原来挺美好也挺精彩的，境由心生，随时调整自己，你会变得更好。谈何容易，但是我们要倾尽一生去做到这样的感觉。不管跟前任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遇见，都希望他过得好才是最真实的要求。这首歌现场的老狼跟小柯的合作，叫做久违的事。你有多久没去酒吧看演出了？你有多久没去 KTV 唱歌了？你有多久没跟朋友一起喝酒了？有多久没有喝到微醺过、开心过？很久了吧？来听听这首降一点的久违的事。下周一我们再见。我是周准。Love is love。降一点了，久违的事。晚安。 久违的事想起还是甜的，久违的人你还在相册的第一篇，你留下的烂信箱我不是还要看一看，你带走的粉窗帘如今飘在谁窗前，想想当初第一面是很遥远，羞涩的你吻着我两个人的缘，牵牵你的小手，亲亲红红的笑脸，你不知所措靠着我的肩，说你会永远。岁月不留痕，忘了想 相亲相爱的人，你我也会苍老，连相片也看不清，只有